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星夜狂想曲。今天我们配乐家群像，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意大利的作曲家，也是我非常非常心仪的偶像。我很喜欢他的作曲，待会放给大家听。第一首呢，就是最经典最经典的《教父》。哈，我一讲《教父》这个电影，应该旋律应该就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了吧。今天要介绍的这位配乐家叫做 Nino Rota， 他11岁，好天才哦，就已经写下一个歌剧了，然后12岁在米兰跟巴黎就首演了，而且他还会写那种音乐喜剧。好，虽然他是古典作曲家出身的，不过呢他这辈子写了大概170部的这个电影配乐，这个量是不是非常的惊人？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作曲家。那除了知名的教父电影之外呢，其实 Nino Rota 曾经跟费里尼合作了不少的作品，待会我们陆续播给大家听。首先当然是要来播这个最知名的 Godfather。听到的是《教父》的电影配乐，很熟悉的旋律吧？Nino Rota 一辈子曾经创作了170部的这个电影配乐，还有10部的歌剧、5部的芭蕾舞剧，还有一些交响曲啊、合唱或是室内乐的作品，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作曲人。那我们今天先来听这个《教父》（Godfather）。其实呢，这部片子有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时候科波拉，还没有拍《教父》之前呢，其实他是一流的编剧，但是他应该算是二流的导演，因为呢有几部片子就是没有说卖得很好，所以也是在那边挣扎。那这个片商呢，派拉蒙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过去有一些不太卖座的片子，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处于一种比较低潮那个年代。然后呢，这个科波拉有一次就发现到这个教父的原著小说在推 推出之后获得非常非常大的成功，于是呢就说服这个派拉蒙电影公司，就是来把这个教父的这个剧本翻拍成电影。那后来派拉蒙就也去帮他弄预算啊，弄卡斯啊，配乐等等的，没有想到教父这部片子呢大红哈。那拍出来以后呢，就成为应该是影史上面最让人爱戴也最具影响力的这种黑帮电影了。我们再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是出现在教父第二集，应该也是大家风评最好的一个 Immigrant。听到这个旋律，有没有想到马龙白兰度啊，还是 Al Pacino 啊？这一部黑帮电影真的是深植人心，而且这个旋律真的太好听了。一般认为这个艺术成就最高的也是最卖座的，当然就是这个第二集了。那我们刚刚讲到科波拉其实在推出教父之前呢，其实是算是那个 loser 哈，就是有欠赌债的这个小说家，加上投资失利的片商，还有一位就是科波拉被片商呢讨债的这个导演，但是呢他们在低潮居然能够合作然后来创作出教父这个经典的作品，真的是在音乐上面呢也是得到了非常非常高的成就。我们一连要来欣赏两首曲子，都是从这个电影教父当中的配乐。 Thank you. 电影《教父》曾经拿下奥斯卡金像奖，刚刚听到的这个经典的旋律，是不是只要音乐一扬起，好像电影情节就在你的眼前上映一般？有这个曼陀林啊，手风琴啊，我觉得经典的配乐好听的真的是如此。等到你过了许多年许多年都没有看这部电影，但是只要这个电影配乐一放上去，就会觉得哇，又开始了好多这个 Al Pacino 的身影又出现了。其实我们刚刚在讲说 Nino Rota 他除了电影配乐的作品，他还写了一些室内乐。接下来我们来播的是这个 Oboe 双簧管，其实他写的这个室内乐的作品我觉得也相当的动听哦，来欣赏这首作品。接下来也介绍两首他的室内乐作品，包括这个竖笛跟横笛的作品。有一点点比较偏向古典曲风，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听得出来非常鲜明的这个 Nino Rota 的这种风格，那感觉上是比较活泼明亮的小品哈。这个 flute 跟钢琴两个这个二重奏有点像这个跳跃叽叽喳喳的这个小鸟聊不停的感觉，跟前段的这个教父的这种电影配乐有很大的不同的风格。 接下来这个电影叫做 Armored Core， 是由这个费里尼所执导的电影。我记得故事背景是发生在意大利1930年代一个在靠海的小镇上，那其实是有一点点半自传性的这个电影，费里尼用一个小男孩的角度来说故事，这个非常旖旎的这个旋律线，仿佛你会置身在意大利的街道。 口腔照护是长者迈向健康的第一步。自从阿祖奶奶罹患失智症后，让阿兴夫妻觉得最难的事情，不是遭受他人误解，也不是辞去工作照顾妈妈，而是为妈妈吃饭，常常喂一顿饭就是三四个小时。后来妈妈咀嚼能力变差，只能吃软泥质食物，长期下来不仅影响食欲，也造成身体营养不良，加上太太常抱妈妈上下床，腰部也受伤，无力照顾，只好将阿祖奶奶送到永信的专业机构进行照护。后来永信推动口腔照护法，也带起阿祖奶奶的生活动力，半年后不仅肺炎发生率明显降低，也能自行用汤匙用餐，享受吃饭的乐趣，让长者好好吃饭，过有尊严的自立生活。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以专业的口腔照护提升失能者的生活品质，捐款支持请上网搜寻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 最近好多好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50%，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配乐成就横扫奥斯卡、金球奖、格莱美的日本新音乐教父坂本龙一，因为亲身经历911事件，让他开始思考能用音乐为这个世界 带来什么？将环境保护议题、种族平等融合在音乐里的坂本龙一说：“ 音乐是神奇的魔术，能将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我们凝聚在一起。 每个人都有能力为世界做点什么。” Bravo FM 91.3 提醒你，一个小小的善意就能让世界变得更好。 大家好，我是谢哲青。在2019年，哲青推出了新书《寂寞博物馆》，搜罗心中最具意义的艺术作品，回首人生低谷时汲取的力量。这些名为孤独或寂寞的事物，正是引领我们通往幸福的青鸟。邀请你一起走入未曾有人拜访的角落，是我的，也属于你的寂寞博物馆。 每个时代都经历许多艰辛，勇于尝试就有机会找到新的出路。我是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宗熙，您现在收听的是 Bravo FM 91.3。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台语台 FM 91.3。 你所收听的是 FM 91.3星夜狂想曲。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配乐家 Nino Rota、曾经我们听过他的教父电影的配乐。那接下来我来介绍的是他跟费里尼这位导演、一起的合作。这部片子非常非常经典，叫做大陆。或许听众朋友不一定看过这部电影，因为这个也算是老片了。不过呢，这是费里尼的第五部片，然后在威尼斯的影展上面呢，刚开始还被骂得体无完肤哈。但是呢，因为非常卓越的这个 Nino Rota 的配乐，那也挡不了影评，所以后来呢，这部片子被誉为是费里尼的大师之作，也是充满了奇幻离奇，有一点点让人动容的感觉。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配乐。 在 Nino Rota 的音乐跟这个导演费里尼的合作当中，我自己私心最喜欢的就是接下来的这部叫做八又二分之一。不晓得听众朋友喜不喜欢看老电影，费里尼的这部片子呢，这个取名就是让人家非常莞尔，对不对？为什么会取名八又二分之一呢？据说是他之前拍过八部，然后又有两部的短片，所以他或许是他临时先应付片商来取一个名字，但是呢后来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变成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印记，就阴错阳差的留下来了。那我非常喜欢这个八又二分之一的这个音乐，因为它结合了这个古典音乐，然后又加上意式的风情，有一点点幽默感，这种嘲讽的感觉，真的揉出这个费里尼电影当中的这个听觉体验。Thank you. 还有一部经典叫做《甜蜜生活》，这是1960年代的作品，费里尼执导，然后 Nino 来做这个配乐，那个年代其实还没有什么这个MIDI 的电子的，所以其实 Nino 呢完全都是靠真功夫，就是写这种管弦乐的作品啊，不过它呈现了罗马那个娱乐产业哈纸醉金迷的生活，这部片子真的蛮经典的，而且音乐也很好听，我们一起来欣赏《甜蜜生活》。 在电影《甜蜜生活》当中呢，这个饰演男主角的马斯楚安妮，跟着一个来自于美国的性感尤物女星夜游罗马。所以这个漫无目的的在那边逗猫啊、散步啊、随性的起舞。那这个场景呢是 Trevi Fountain， 好，特雷维的这个喷泉旁边，所以后来这个也成为这个观光景点，就是非常浪漫的取景。有机会去到意大利的话，或许应该要到这个喷泉去回味一下《甜蜜生活》当时的这个拍摄现场。好，我们最后一首曲子了，最后推荐给大家的也是《甜蜜生活》当中的插曲。那其实讲到费里尼跟这个 Nino Rota 的合作，在费里尼的这个葬礼上面呢，其实还安排了他的遗孀啊，还要求了一个小号手来演奏这个Rota 的曲子，来为这个典礼伴奏。所以可以想见这位导演跟 Nino Rota 的交情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意大利的作曲家 Nino Rota， 大家还喜欢他的风格吗？其实除了教父，他还有各式各样的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不同类型的音乐。好，我们下次配乐家群相见，拜拜。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